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小蕊蕊变咗小欣欣，今日嘅节目一样有分，我系小张张， 我系马老强。 好啦， 好直接噶， 你啊， 好啦，我系小欣欣，我仲谂住你会有一句嘢跟住你 的解釋。唔会噶，我哋呢套 日日唔同，我日日唔同噶，冇错、 啊。 我哋今日打咩牌就咩牌嘅，即系落到嚟先知吓。 欢迎小欣欣， 欢迎欣欣。咁亦都祝阿蕊蕊快啲好翻啦。 系啊， 其实佢都咧个喉咙已经系好唔舒服噶啦，火烧喉咙 晒啊，烂晒啊，核突啦。 咁最紧要快啲好翻， 冇错冇错。可能佢而家都听紧嘅，希望佢快啲好翻吓。红雨暴雨，红色暴雨警告上到现正完。雷暴警告又到十一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而家预报， 怪得佢唔翻嚟咧， 因为惊整湿只脚，真系衰啊！好啦，你先五啊！我哋今日一样会有校长嚟玩游戏啦，一样会有点唱嘅时间，稍后可以打嚟17238嘅。今日有骤雨，有狂风雷暴，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啊！未来数天天气炎热，一样有骤雨同埋雷暴。下个礼拜骤雨逐渐减少，我哋有呢一首歌，叫做《沙啦啦啦啦》，开始我哋三小时嘅约会啦。明假咧，我記得馬老師咧有面上一邊嘅失落，你覺唔覺得佢今日有啲惆悵？ 係啊， 好似唔係好足，好似係心事咁樣。有冇睇佢平時互相窒？但係佢其實咧心裏邊有一份掛念。 係啊，小咗阿蕊蕊今朝會鬧下你係嘛？平時 我使驚， 咪就話你唔驚咯。 Shine. 三小时嘅风骚范围咧，我想问下小强同埋阿欣欣啦吓，其实你细个咧有冇作过呢篇文啊？其实咧细个作文咧，梗系有几个方面，一定有我的志愿啊，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庭啊，系啦，无题自由题啦，咁 秋季旅行， 我想问你大家有冇作过叫我的志愿咧？咁即系我将来想做咩工作咧？ 一定有啦。 但你有冇谂过咧？细个嘅时候咧？系其实咧，完全都唔知道咩工系叫做诶搵钱多啲，诶或者咩工啱自己，唔知啊，求其都系写最流行嗰几样嘢啦，唔系医生就系警察啦、消防员啦。 我嗰个志愿好特别噶，即系比较特别啦，我冇乜听过人有呢个志愿。我细个嘅志愿咧，我同妈咪讲啦，即系诶唔系真系写文嘅，但系就同妈咪讲，我大个想做报纸档啊咁。 搞个报纸档啊， 系啊，即系整个报纸 档，但系梗有原因嘅，细路仔梗系会望见到一啲嘢，于是佢有个感啊，好好玩咁样。即系我仔细个同我讲咩咧，佢系想做铲泥车司机。 哦，系系， 佢觉得佢 master 好 型，铲泥车 系 咁样， 系 兜掉啲泥咁样好型啊！ 系我细个就系咧，我觉得啊，当然年少无知啦，好细个时候咧，可能诶经过茶楼啊，或者经过报纸档，见到咧啊，都系报纸档嗰啲人，好 免费睇报纸， 系冇乜嘢 做， 坐喺度噶咋，坐喺张凳仔嗰度咋， 喂，坐喺度一日， 一 日你坐 啊，唔系，跟住好似冇乜嘢做啊，细个中意睇公仔书嘛，即系报纸档嘅公仔书，有得睇啊，咁样咁，所以咧话都如果大个做到呢个职业都几好， 都几好。 跟住妈咪就同我讲：你真系年少无知，你知唔知佢哋好辛苦？你知几点起身？ 系 三点几、四点几已经系要 做 紧报纸，做紧嘢啦。 唔单止起身啊，同埋一沓一沓报纸其实有重量。 系啊， 佢哋一沓一沓要搬啦，要分啦，要排到靓靓咁样啦。嗱，你试下嗱，做咁一嚿一嚿摆，佢有冇人买？唔会咁，即系你一定要分开咩报咩报咩报，摊到好直。有嗰啲咸书啊，有个正经书啊，旅游书要 有咸。咸书嘅咩？ 嗯，我好似见过下，上次你俾我睇咁咯。咁所以其实咧，即系每一行咧，总会有啲嘅辛 酸啦， 系啊。 但系咧，嗱，作为家长咧，如果个仔，我唔知你阿妈可能个心都谂衰仔啊，咁样。即系如果你系写一啲咧。如果吓即系一般人眼中系啦，或者唔系 望子成龙嘅， 系即系嗰啲冇问题啦。但系如果你做呢啲咧，就一定会有少少觉得咁嘅咁，系咪即系好难避免啦吓？虽然即系唔应该有任何嘅工作歧视嘅咁样。咁外国有个 YouTuber 咧，佢就即系拍咗自己条片，一个好年轻都几靓嘅女仔。 嗯， 靓女咧通常做啲咩工作咧？通常都系啲行政啦，或者一啲比较即系会你会觉得好 啲嘅。 干净 啲 啦， 斯 系啦，斯 文 啲 嘅工作， 佢系做电工嘅，电工、 哦、 即系等于我哋 嗰啲啊， 水电、 水电咯，装 型 驳线啊， 驳线 系啊， 同埋我睇佢条片咧，佢睇外国咧，我觉得即系吓辛苦过香港，知唔知点解？ 间、哦、屋大， 第一大。第二咧，佢好多咧系要喺屋顶做啦，外国好多嗰啲 拉线啊， 嗰啲独立屋拉线啦，同埋搬一啲成个大铁管咧，搬上屋顶，屋顶即系真系嗰啲斜嗰啲 屋顶 喎，喺屋顶上面行嚟行去啦，铺设电线啦，即系你谂下香港，我谂你多数都喺单位里边嘅咧，又几可以上屋顶，跟住要拉线落嚟，即系嗰种啊。 或者香港都系即系可能系搭 lift 上去， 系啊系啊，就唔系咁样，真系要爬楼梯 嘅喎。 系啊，咁所以佢全副即系装备着晒，即系一啲嘅工作服靴啊。 得我唔可以咁样坐喺度袖手旁观，你俾个电话我， 你帮佢系嘛？ 我梗系啦， 你会越帮越忙 啊？可以。 咁但系都唔出奇啫，咪个个人个人嘅资源 系。 但当你听到本来系做开乜嘢，或者可以做咩咧？哎呀，你 有个比较 你就点解呀？ 佢本来系咪做啲白领少少嘅工作咧？即系呢个 佢本来系医生啊。 哦， 你啊马少云都即刻估到，因为你个落差好似即系如果大家眼光 都唔系啊，都系修理下啲线啊、啲管道啫。 不过 人间屋嘅医生 啊，人里边啫， 系啊， 即系由血管变咗电线咁样 系 嘛？ 系啊 ，OK 啊。 咁佢其实读医学嘅医科嘅，咁但系咧佢话读下咧，因为你医科呢样嘢咧就会有叫做读。同埋 practice 嘅，即係你一定會真真正要接觸病人啊！你喺醫院裏面工作，去感受一下咁樣，佢受唔到個環境啊！即係佢 係會㗎， 佢係佢對於一啲抽血啊、血啊， 係 誒， 即 係 佢知識上可能讀曬㗎啦 ，OK 冇問題嚇，即係 佢受唔到啊！ 但係真係 受唔 到 就係受唔到 啊！ 有時係咪即係你頂唔順就係頂唔順？ 我識得有個小朋友女仔嚟嘅，讀緊中醫六年，佢讀咗四年啦，佢突然間唔想讀。 系，如果你佢阿 爸，你会唔会晴天霹雳啊？吓，阿女你读咗四年， 唔系，因为佢话咧，佢原来发觉咧， 佢唔啱做中医啊，佢本来就好想做中医。 咁嗰四年点解去读咧？ 咪一路读读下，然后发觉唔啱。 即系读读下先，真系发觉自己唔啱。 系啊，你冇办法， 时间 系啊， 同头先我 讲 呢个一样啦。佢读读下已经读到中间嘅啦，佢第一觉得。都是受不了，跟住日日翻去望住嗰啲咩又抽血啊，又即系佢觉得 唔得嘅，我觉得系几难受啊！即系如果你夹硬要佢读咧，佢真系未必读得好嘅。 咁佢心尾真系转行咯。 系啊，谂唔系佢唔读嗰科，读第二样嘢，完全两码子事。读嗰啲创意艺术， 我都系觉得好可惜咯。因为如果你读创意艺术，咁你读到第四年又话啊，我都好似唔系好啱，咁点咧？ 即系读得晒嘅嘛？应该佢 中医未读晒， 唔系我先系即系创意艺术嘅话。 我谂佢会读得晒啦。佢如果真系自己喜欢嘅，呢个冇人保证到嘅。 系嘅，四年，不过人有几多个四年啊？即系我咁谂下。咁后来呢个 好多啊， 你用咗冇嘅？你用咗好多，你唔系有好多，你用咗好多， 仲有好多。 费咗好多， 你都有嘅。 系啊，呢个女仔后来咧，咁啊拍咗片上呢个 YouTube 啊，好多嗰啲嘅网上平台啦，咁都而家佢点击率都好高嘅，同埋话佢而家人工都唔差， 系 的确系嘅。即系其实咧，唔系话嗰人工嘅高低问题，不过好似好可惜啫。 同埋佢其实嗰个工作里面揾到个满足感，我觉得都唔同嘅。即系其实如果我觉得揾到食物得咯，即系同埋啱自己系啊。 系啊，呢个系真系啊，因为其实我谂啲人觉得接受唔到咧，就系因为其实每一个医生政府都投資好多錢喺佢哋身上嘅，因為好多佢真係要好多培訓啊、器材啊、儀器啊等等嘅。咁我 你係咪都讀過㗎？你咁熟嘅，你係咪曾經讀過？你係咪 英雄莫問出處？ 原來嗰個咩相傳 我有五個學位，又話你 相傳嗰個黃綠醫生就係你係嘛？阿黃醫生啊，黃綠係嘛？ 我琴日勸咗阿瑞瑞，佢唔聽我講，咪搞錯咯。 你俾一個藥方佢係嘛？ 就因為食咗你嗰啲藥， 佢冇啊， 本來冇事。食咗就唔得啦，不过唔系，即系咁讲，职业真系无分贵贱嘅。嗰日咧喺香港有个讨论区，有个人咧影一张相，其实我觉得都几好笑。佢影住乜嘢呢？三个嗱，对任何做装修嘅并无贬义啊。不过佢影咗，佢话有啲意外啫。佢话嗰几个装修师傅咧，佢影张相咧，全台都系嗰啲叫咩皇帝蟹蟹脚咧，即系食好多。佢话哇，佢食一餐豪过我一个礼拜。 系噶， 喂，佢哋搵钱真系唔错噶。 系啊，日薪啊嗰啲。 於是好多網民留言啊，喂，你真係 sell 啊，你真係膚淺啊，你知唔知人哋揾幾多錢啊？ 十萬八萬一個月， 係啊，啲網民就係咁嘅， 即係如果勤力嘅話， 係 啊，因為有啲甚至乎咧，我喺香港近排係近呢一兩年咧，見到多咗女仔去做呢行添喎，係 啊， 即係譬如我見過即係網上平台有啲女仔咧，佢做泥水。即系咧，帮一啲屋去装修，真系一个人做，真系辛苦钱嚟噶。 甚至系 佢系我冇记错，应该系一位单亲妈妈添。系咁啊，佢就真系自己我靠自己，咁就做泥水，咁就跟咗师傅啦，学咗之后咧就接好多 job。 搵好多钱喎， 都我谂 OK 啦，佢生活应该。 有冇劝阿欣欣老婆去做啊？ 咁佢应该唔得，佢应该挨唔到嗰个环境，系唔系个个都啱做？ 系呢个系，呢个系， 系啊！ 我都劝佢做啲搵多啲钱嘅工嘅。 不过咩有啲行啫， 大家宽浮啲啊嘛， 系 咪先吓？ 系啊， 马老师你自己嗱，你身体都 OK 嘅，你有冇谂过即系以前细个，除咗托汽水，我记得你除咗托汽水， 我托过汽水啊，你知唔知？系啊，我跟车噶， 系咩？ 托一日咯， 托一日， 两三日啦，唔系 迅速退出， 好消耗体力，真系唔得噶， 唔使讲你都知啦， 系啊， 托嘢唔消耗体力，除非你 嗰种 你当做 gym 咯。 本到真系好辛苦。另外，我做过酒楼嘅，其实都辛苦。 即系企堂， 唔系企堂，我啲僆仔 企堂唔稳， 即系递嚟递去啊，嗰啲啊， 即系传菜咁样。 系啊，其实都唔系传菜，传菜都未到我，我唔可以出去落台嗰啲嘢。总之啊，啲 咁你喺边度跑边啊？ 系，总之喺厨房门口咯， 递喺边啊？ 攞俾人嘅咋？ 你话唔可以攞落台？ 系啊，唔可以攞落台啊！即系譬如 话 啊，传菜。阿天真系存在嘅，你就做咗啦，我就攞俾佢嘅啫，即系好短嘅过程嘅。 咁咪好似 即系中间搏多个脚咁样咯， 系啊， 接力咁样。 系啊，僆仔你想点啊？ 哦， 系咁啊，不过都几开心嘅。 你中间有冇揦少几嚿食客？根据你嘅性格，咦咁细碟嘅？搞错啊！ 叉烧包明明一笼三个， 冇错啦，菜圆差 两个半嘅， 冇菜圆嘅， 过咗追索期。 心这世间怎想你， 其实我说你已经够完美，前人每次刻意地回避，明白你眼里仍有余气。 张柏芝嘅《任何天气》送俾大家。 我很清楚，世间终于有天因上。 顺便提提你，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雷暴警告有时候11:30，新界北部水上特别报告悬挂。 无人会这一世站远地，如若想飞，更不可泄气。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 任何天气，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是有风骚浮人在这个时间出现的，红色暴雨信号，所以大家就出街记得留意个交通啦。因为落雨的时候通常可能会有塞车，甚至有时候有些路会有水浸，特别留意回家啊去翻公司小心啲啲啦。30度嘅温，相对湿度84%。星期五迎接呢个周末，我哋先听10: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教育局话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系上堂嘅学校应该继续上堂，直到放学时间，并且喺安全嘅情况下，先至可以俾学生翻屋企。社署宣布，所有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嘅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同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在他正常办公时间内会继续开放。市民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络有关中心，安排仔女或者家人安全回家。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现已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的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另外，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明雇员在暴雨警告之下和极端情况和其后的工作安排，保障雇员安全和机构运作顺畅，有助维持良好的劳资关系。 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话，第一期简约公屋今个月24日起接受申请，两个项目分别位于元朗油博路和牛头角彩兴路，合共提供大约4400个单位。当局会陆续将申请表格邮寄给所有合资格人士，即是在公屋轮候册已经轮候三年或以上的人。戴尚成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申请简约公屋设有计分制，因应申请人住在不适切居所的环境、家庭状况和身体状况，给予不同分数。申请人如果只是揀新界扩展市区，可以获加30分，两者都揀可以获加15分，只是揀市区就没有分加。至于居民日后能不能够衔接到传统的公屋，戴尚成话，预料第一批入住简约公屋的居民，日后可以全数轮候到传统的公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早前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习近平向他承诺，中方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武器。七国集团领导人在意大利南部城市普利亚举行峰会，获邀出席的泽连斯基和与会的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透露这个消息，但是他没有透露和习近平通电话的时间。七国集团领导人第一日会议已经同意透过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所产生的利息，向乌克兰提供大约500亿美元的贷款。另外，拜登和泽连斯基签署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不过拜登重申不支持乌克兰利用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内陆地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听日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89点，跌123点，总成交金额39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0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63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1.8升2蚊，盈富基金18.33跌1.3，阿里巴巴72.6跌个9，美团116.3跌4毫，比亚迪股份227.2跌5.6，中移动73.95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65.24跌4.2，友邦保险55.65跌9.5，中国银行3.75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57.32，瑞士法郎0.894，加元1.374，人民币7.255，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8709点，跌11点。港金报2147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305.16美元，卖出230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跟大家讲返啦，受恶劣天气影响，筲箕湾耀兴道的来回方向介乎耀东村、耀桂楼和耀兴楼全线封闭。重复一次啦，受恶劣天气影响，筲箕湾的耀兴道来回方向介乎耀东村、耀桂楼和耀兴楼的全线封闭。另外，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加州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了，交通回复正常。 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园的慢线咧，而家系有坏车噶。咁咧，慢线封闭，龙尾而家排到吐露港公路近半春园。重复一次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园的慢线有坏车，而家慢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吐露港公路近半春园。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排到上香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多车，龙尾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电车厂。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最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我系苏动音乐嘅波城啊！我阿爸教我一样嘢咧，劲啊！就系点样用嗰啲电脑嘅试算表啊！喺我小学嘅时候放暑假，佢已经逼我咧要用嗰啲 program， 然之后 mark 好晒每一日要做啲乜嘢。我而家整理自己啲生活都会用到噶，不过电台用唔着啫嘛，哈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妈咪煮饭啦！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应承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 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老细揾我系咩事啊？ 啊，边个？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那个。阮、那 個、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咁啊，校长嚟咗噶啦，一阵间十一点后咧，同我哋一齐玩。你又知唔知？今日小欣欣咧嚟到，当日拎住个波啦， 系 球迷嚟噶嘛， 今晚开波啦， 系啦，又拎住佢嘅足球问题，咁睇下我哋一阵间先俾答案。 好啊， 啊 ，OK， 好。喂，嗱，其实讲开工作咧，头先讲到咧，我的志愿啦，做唔同嘅工作啦，有啲咧工作咧系好 hea 嘅，但系咧又得噶咁样。但系咧喺网上咧有个人就喺讨论区，其实我又唔觉得佢系晒命嘅，但系佢提出一样嘢就系话。啊！我真系惊我做唔翻其他工作，我唔知道你有冇试。 佢依家呢份工系咪好舒服？ 闲嗱，其实如果大家记得咧，当呢个 COVID 即系好严峻嘅时候咧，好多人系咩啊 ？Work from home 嘅， 咁佢呢份工咧就系话咧。可以即係就算最旺季嘅時候啦，佢冇講係咩工作嚇、 嗯。 最旺季咧，佢都係翻兩日嘅啫。 哇！ 其他時間咧喺屋企，佢但係屋企咧其實都係做一個鐘頭到就搞掂㗎啦。即係可能係撳幾日掣啊，即係我唔知啦嚇。即係個工作性質係好輕嘅。咁大部分時間做咩啊？咪自己中意做咩做咩咯。可能屋企做下運動啦。 咁有咩意思咧？佢 嗱呢個睇法咧就話有咩意思咧？ 係啊。 但佢咧就覺得，或者有啲網民覺得，哇，好羨慕你啊。同埋因为咧，佢讲佢嘅人工咧都有3万蚊嘅，咁3万蚊今时今日 OK 啦，系咪真系 好好添啊？ 好好啊， 真 係 好好、啊， 起碼高過嗰個叫中位數喎、 啊， 其實、 啊、 中位數好似唔知二萬六， 有好多人都係萬零蚊嘅啫，而家 係啦，咁所以啲網民就好羨慕啦。但係佢話其實咧，我而家係擔心乜嘢咧，會叫荒廢咗啊，即係譬如一路咁樣做落去咧，會叫養懶身。 哦，佢咩年紀啊？請問 佢又冇講喎，我諗都係廿三十歲到啦。 呢啲係咪有冇話係咩專業定係 佢都冇講嘅， 都冇講。 即係總之有份工作好舒服嘅嗱。頭先我冇講話旺季嘅都係翻兩日嘅，淡季咧佢係翻一日嘅啫，其他時間咧都係全日喺屋企。 好淡喎、啊、呢、這個行業咩行業啊？ 我都好想知 係 究竟 係 咩 都係兩日嘅啫。 咪咯， 阿馬老師，你以前你做過百行百業，你有冇試過啲工作咧？雖然好 hea， 我以前因為我都試過嘅，我講先啦。咁以前咧。希望佢哋冇聽啦，即係我啲同事啊，咁咧就因為咧有兩三間 office 嘅，咁我翻嗰間 office 咧嚴格上冇老細嘅，得個中老細嘅啫，中老細即係佢都係中層嘅啫，即係成即係呢一個單位裏邊， 然後佢就揸住支雞毛， 唔係。系佢都 雞毛都冇， 佢都同埋一齊玩啊！ 哦，咁咪正咯， 大家都係 冇 老細 管啊， 係啊，因為老細唔係成日落嚟巡嘅。咁但係隔每日日中咪大家睇下報紙啊，講啲無謂嘢啊，即係當冇嘢做咧，係啊，咁啊一嗱，咁啊或者話鬼腳叫杯奶茶，大家又 咁開心，都好喎，嘥啲時間啊！你唔話鬼腳，即係你就咁攞一嚿水出嚟咧，就又唔係消耗好多時間。 我都有少咁嘅諗法就係，咁啊日子係好舒服嘅。但咩都學唔到，你明我意思啊？ 你咩歲數嗰陣時？ 我嗰陣時啊，二十幾啦，係咯，即係你明唔明？翻完一日工，我今日做過咩咧？你明唔明啊？除咗畫，除咗畫鬼腳、畫鬼腳同埋睇過一陣報紙之外，都冇做過嘢喎。即係有時都會自己問自己，我仲即係。我做咩做？你明唔明？ 係哇！搞到我好想做啊！咁份工仲請唔請人？ 你有冇試過啊？ 有啊！嗱，我啱啱出嚟做嘢咧，我嗰陣時即係未做嘢咧，我就同我媽講，我話最好咧，我第時有一份工咧， 唔使做帶咗糧出， 唔係翻十點放四點， 放四點， 下晝四點啊， 咁即係六個鐘咯， 嚇六個鐘，中間兩個鐘頭 lunch break。 但點解你突然間，點解你會對時數咁著意咧？ 唔係，因為我怕早起身啊，怕早起身，咁你細路仔梗係 即 係 晨光，你又唔做噶啦，放鬆都 OK， 都 OK 係。最好面康康啊嘛，唔睬佢。 最好面康康，翻十點放四點，嗰陣時入咗 TVB 做編劇實習，真係得。 但 係 嗰啲 要翻十一點， 嗰啲 係 因為你交到貨就得啦嘛。 係啊係啊係啊， 我以為編劇冇時間嘅添，即係我以為唔使翻。 有，即係有時都要 翻 嘢，係啊都要翻嘢。嗰時翻清水灣嘅，好開心嘅。咁然後後來咧，到近呢十年八載咧，就翻咗廣州有一間嘅購物電視。購物電視其實喺十年前已經係開始式微噶啦。但係嗰個人仲請我喎。咁可能佢想請 唔係，係因為式微只夠錢請你，你明唔明啊？ 咁咧喺廣州就係翻好似九點零啦，然後放五六點 咁。 咁 你住埋喺廣州咯喎？ 係啊，住埋喺廣州啊。於是咧，我每日朝頭早咧覺得我好眼瞓， 真係好舒服啊！ 九點幾 蚊，係啊，原來我十一點咧，我出一出去咧，我就翻咗隔離住個酒店 眠一陣， 眠一陣，哇！呢個真係好好 咁眠到眠到幾多點啊？ 眠到咪 lunch 咯。即系 跟住 真 系连埋食埋晏先翻， 咁嚴格嚟講，你上晝冇翻，即 係 冇做過嘢。 唔係你就係朝早去打個招呼嚇， 係啊，即 係 你根本 兩上， 因為你根本未醒啊。係 啊， 所以我有權懷疑你嗰個零鐘都係翻你得喺度，係 啊， 雲遊太空。 係老細早晨咁樣， 跟住老細未翻， 老細未翻， 係嗱咁嗰陣，嗰陣你有冇呢種感覺啊？即係覺得好似好荒廢自己人生咁。 嗰陣時又唔係，因為個年紀都唔同，唔係後生仔啊。於是你又會覺得幾 安 幾舒服，好舒坦。 打一世又打一世就好啦，咁樣。 係啊，簽十年死啊！ 哇，正啊！ 日日翻屋企眠。 係啊，但係咧後來就覺得呢，其實呢啲生活真係唔好過。 係啊， 因為太即係好似無所事事咁樣。即係諗翻，哇！你冇理由呢個歲數好似半退休狀態咁啊！ 咁你仲要喺廣州度行下行下，使唔使捧住龍獎咧？ 嗱，欣欣，你仲年青有為啊！你有冇做過 hea 工啊？ 我以前做過一份咧，其實其實就唔係我想 hea 嘅，我做過一份咧係嗰啲 part time 嚟嘅。咁咧就以前咧喺佢哋嗰啲超市嗰度咧，就攞住一部平板電腦。 你做過超市？ 唔係，佢係其實係一間類似即係銀行咁樣啦。咁你其實咧就叫啲人咧就用我部平板電腦咧就去登記，跟住登記抽獎咁樣攞啲個人資料登記抽獎咁樣。咁我哋就要 approach 可能嗰邊收完緊走出嚟嗰啲顧客，咁我要同佢傾啦。 即係個樣是正啲嘅， 係啦。咁啊，即係你有冇興趣抽獎？ 咩叫個樣是正啲啊？ 咁你如果用平板電腦，即係如果我係佢咧，會 target 即係你嗰啲客咯。 都冇㗎，冇㗎，見到客我哋就埋去試下 approach 啦。咁有冇興趣抽獎啊？因為都唔使。 我有啊。 係啦，譬如馬老師咁樣。 有啊。 咁你填啲個人資料，咁我其實係幫佢填完嗰份表，咁個工作就完成㗎啦。咁就可能一日咧就喺嗰度六個鐘。七个钟八个钟咁啦，咁但系因为呢份工作我喺加拿大做嘅，你知道加拿大冇乜人噶嘛， 即系我谂起 Billy， 系啊，真系个，有时咧即系企咗我谂我可能翻两日咁样啦，两日咧就加埋十个钟咁样啦，我系真系得两三个钟系做嘢嘅啫，真系会有人去买完嘢就出嚟啦，咁啊其实 咁你其他时间做咩？ 就企喺度咯，就等寂寞到夜深。系啊， 咁其实就好荒废时间。 系啊， 唔系，但系咧， 其实你翻屋企面就唔系荒废时间。 唔系，但系因为嗰个系 part time， 嗰个系 part time 啊嘛，同埋咧唔系我努力就会有多啲生意，因为都好受制于啊有几多人去嗰超市嗰度买嘢，跟住出到嚟俾我。咁所以系咯，所以我又觉得冇乜嘢，同埋咧嗰时咧我打呢份工系搵钱嘅，即系我觉得系都人工都几好噶，即系好似有成20蚊加币个钟，你企咗， 几好， 系啊。咁跟住就仲有另外一个同事企我隔篱，咁我哋咪系咁倾偈。 哇，点解要两个人啊？ 系佢嗰时应该可能系讲啲农历新年嗰啲大时大节咧，咁即系佢以为会有。多啲客咁啊，即系 都 系 得咁少人㗎。 系啊，但系即系睇你好唔好彩咯。嗰日有时会多啲人嘅，咁但系我咁啱我嗰几日都系唔系咁多人，所以就都几舒服。 咁你使唔使 quota 噶？ 又唔使啊，最好就系唔使跑数啊，系啊。咁当然你都唔好太 hea 啦。咁你见到人你咪去问一问佢咯。 都系嗰句吓，即系有时咧浪费啲时间咧，唔净止公司嘅时间，系自己嘅时间嘅。 系啊， 听到未啊，林咪咪？ 所以转咗工啦， 系啊，走出嚟同你做，点知仲荒废时间，更加荒废时间。喂，早晨，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雷暴警告有到一点钟延长咗啦。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出面接风云变色啊，潮水而家快紧嚟，同我哋 send 一张相啊，出边嘅风雨真系好大，咁所以出紧街嘅朋友留意，翻嚟我哋有今日网上情啊。 Oh, 约罪。我虽不怪他带走佣人，却一生怪他只带走痴痴的心，剩低眼泪。 日寒风去到早上十五分钟到十一点钟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悬挂，雷暴警告有效。 放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你的高度决定你的态度。如果问为什么有些人看哪个都不顺眼，什么事他都觉得看不惯，回答就是当你从二十楼往下看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美好的风景，从二楼望下去周围都是垃圾。人如果没有高度，心里面装的都是偏见。人如果没有格局，望的都是一地鸡毛。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不是见过多少个世界，而是容得下多大的世界。境界越低的人往往看什么都不顺眼。古语有云，眼中有尘三界窄，心中无事一床宽。人家看到的世界很多都是自己内心的投射。经常看人家不顺眼，往往因为自己的修为不够，格局太少。真正内心通透的人看什么都是没什么所谓，很顺眼的。亦舒曾经讲过，每个人讲另外一个人，道理总是一裸裸，像白的灯，照见人家照不到自己。做人最忌讳的莫过于自以为是，凡事都想顺自己心意，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世间的对与错，永远是一个道德高地，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一个人眼中如果没有是非，看什么都顺眼，生活中处处都是美景。当你格局太少，看的只是冰山一角，缺乏多元化的思考，只能够根据狭隘的认知观人断事，难免会偏颇。有句说话讲得好好，允许自己不同，你是独立独行；允许人地不同，你会海纳百川。尊重差异是一种境界，理解人地是一份慈悲。所以格局开阔、心胸广阔的人都懂得和而不同。网上曾经讲过呢个情景，佢话你睇唔惯车上面唔让座嘅人，唔知道原来佢自己都唔舒服。你睇唔惯点解隔篱嗰个太太凑仔咁辛苦？梗系啦，原来佢单亲家庭。喺呢个世界上有啲嘢，我哋表面睇同内在实在唔一样嘅。有啲笑容嘅背后系难以想象嘅苦，有啲张扬背后系不为人知嘅事。理解多啲人哋。

校长啊，今日女同学请假，有个咧好曳嗰个女同学请假，所以今日有个四眼嘅呢、這个叫 Orton 啊， 系插班生， 插班生， 欢迎插班生， 系你好啊，校长， 冇错冇错，校长啊，不如介绍下你学校啊，因为我见到咧校长带咗啲好靓嘅书仔嚟俾我哋睇啊，咁啲学生咧，哇，全部咧都系有嗰啲表演天分嘅，化晒妆又有啦，拍嘢有啦，跳舞又有啦，咁样系咪好多咧？你引入呢啲嘅课程咧，等佢哋咧可以发展自己嘅潜藏嘅才华。 系啊，明爱乐意学校咧系一间咧为严重智障同埋中度智障儿童咧提供教育、治疗、康复同埋住宿服务嘅学校嚟嘅。咁咧我系2021-22年学年咧加入呢间学校嘅。咁当时咧就见到咧啊啲我哋叫学生做乐儿仔啊，咁啊见到啲乐儿仔咧可以咧系做公开嘅粤剧表演。 哇！粤剧好难噶。嗰啲做手啊，嗰啲功架啊，嗰啲咁样， 系啊，好犀利，仲背到台词，唱到歌噶， 唱到歌， 系啊， 咁我就埋英腔咁样， 系啊， 花腔， 哎呀，好叻啊你，咁我就喺度谂啦，诶，我哋嘅严重智障嘅学生咧，可唔可以咧有终生嘅事业嘅咧？咦，咁佢哋既然可以做到公开表演，不如为有需要嘅人筹款啦，咁所以咧就成立咗一间明爱乐儿演艺学院啦，咁咧系啊，希望佢哋咧第一可以推广中华文化。第二推广正向价值的教育，第三咧就系为有需要的人筹款咯。 哦，好好喎、啊，咁佢哋喺教嘅过程之中咧，会唔会即系几难啊？因为其实呢样嘢冇接触过，唔好话佢哋小朋友啦，我哋大人学咧都有好多嘢咧，即系由头学起。 我哋做手先， 嗰啲做手先犀利啊！ 是啊，好难噶，咁所以咧，我哋有一个跨专业嘅团队一起合作嘅，里面有老师啦，治疗师啦，包括系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同埋言语治疗师，仲有社区嘅粤剧嘅师傅咧，一起研究一下咧，点样样令我哋嘅乐儿仔学到呢啲表演嘅功架啦。 系系 系，我谂系好多唔同嘅单位一起合作先可以促成到呢件事哦，因为我谂譬如你话。粤剧嗰度咁嗰啲师傅佢系会唔会要更加多嘅耐心，要同你哋啲老师合作去知道点样去教呢啲 小朋友 仔啊？系啊，我哋好多谢师傅噶，因为咧佢就系、是、做粤剧好叻啊嘛，但系咧点样教啲严重智障同埋中度智障嘅学童咧？咁就我哋啲老师咧就耍家啦呢方面，咁于是咧咪两边可以一起合作咯。 哦， 咁你啲老师都可以偷师演埋，系嘛？ 会唔会一齐？ 咁叻嘅，我哋嘅系啊，我哋嘅学生表演到咧，系要我哋嘅老师同台演出嘅。 哇，好嘢， 哇，系犀利犀利。咁点样可以睇得到噶？系咪啲家长先睇到噶？但系你哋都会帮一啲嘅团体筹款噶嘛？ 系啊，我哋一年大概咧就系做两次嘅公开表演嘅。啱啱上一次咧就系喺香港嘅花卉展表演。咁如果系筹款嘅表演咧，系今个学期尾，即系大概七月咧出7月22日。好啊，欢迎你哋嚟吓，我哋咧系表演就系帮手筹款嘅，系 咩剧目啊？今次？ 今次咧唔埋你之住， 咩剧目都唔埋你之住， 冇错啦。剧目就叫唔埋你知，你嚟睇我先话你知。 好，OK，OK，OK， 好嘢。好啊，咁我哋一阵间咧就喺答半之后听下校长出问题。不过而家首先系。你又知唔知今日由同學仔問校長咯？好咪嗱，我哋問題咧來自四方八面嘅。好，首先咧就係講翻咧，我哋有時咧有一句唔啱嘅，即係話人嘅説話嗱唔啱噶嚇。哇，乜你豬咁蠢嘅咁樣，或者蠢過只豬嘅咁樣，呢樣嘢唔啱噶，唔可以咁話人。不過有啲嘅俗語咧就係將動物嘅特性套咗落去。其实猪有好聪明噶，其实猪有聪明， 我见到你就知啦。 咁不过咧，即系有句说话叫，喂你真系仲蠢嗰只猪啊咁样。外国有一句类似噶啦，佢就唔系话人蠢，佢就话人嚟骄傲。成个说话就叫做 as proud as a 乜嘢动物咧？你真系好似乜嘢咁骄傲啊？四种动物，请你猜一猜，到底嗰个句系 as proud as a cat 只猫啦？定系 as proud as a lion 万兽之王，或者第三个答案 as proud as a penguin 企鹅，即系着住一个黑色礼服咁样行下行下嗰、那个。最尾系 peacock 孔雀 ，as proud as a 乜嘢咧？猫、狮子、penguin 即系企鹅啦，同埋最后 peacock。同学同埋校长有咩意见？ 哇，四个答案咧都好相似啊！呢条系一非常好嘅诶选择题咯。咁、我而家系咪要拣一个答案啊？ 冇错，佢哋都要嘅，佢哋都要嘅，即系你可以用嗰啲叫咩拆除法啦。 排除翻 啦，嗱你睇啦，头先我想，我点解引用嗰句叫哇，你真系抢嗰只猪咧？因为喺某啲人眼中啦，或者大部分人眼中咧，猪系比较蠢啲、蠢钝啲嘅，净识食嘢咁样。咁头先啲讲四种动物，有猫啦、狮子啦、penguin 啦、peacock 啦，即系孔雀啦，到底同骄傲呢一样嘢又有冇啲相似嘅，或者佢本身嘅特性可以套到去咧？从呢个角度谂， 校长，从呢个角度我发表少少意见先啊。我觉得一系 C 或者 D。因为企鹅咧，好似个绅士咁样， 即系好似高傲， 但系佢行嗰时好得意 嘅，系啊， 扭下咁样， 扭下扭下 先亲 咧。孔雀咧，哇，佢开屏嗰时咧又好靓，我觉得一系 C， 一系 D。 佢嘅意见啫，可以唔需要你，唔即系你可以听，我就可以唔听。 明，我都系咁谂嘅，其实。 喂，但系咁，我想讲一样嘢，林啊，想影个你哋啊，猫咧其实系好高傲嘅，如果你知道，佢可以系高大猫，佢可以唔睬嗰个主人嘅，你养佢唔等于佢要向你臣服嘅，所以啲人系叫主子啊，即系啲养猫嘅人叫翻啲猫做主子啊，即系主人嘅，一般都系咁，猫奴猫奴啊嘛，系咁讲。我覺得即係咁講啫。 係啊，貓咧我就覺得佢同主人一齊咧先至會驕傲嘅，咁所以咧、我就剔除咗呢個答案啦。 你呢個講法都啱。 咁獅子咧，我感覺唔到佢驕傲，我只係覺得佢好積極進取，做咗嘢就得啦咁啦。咁我又唔會揀 B 啦。 係。 咁C 咧，企鹅咧就企喺度嘅形咧，都真係幾似幾驕傲嘅。咁孔雀咧。好似是男性嘅先至比较骄傲喎，咁呢个字又冇分男性定女性，咁所以我又唔拣 D， 我咪拣 C 咯，就 啊，我同意校长，你咧？ 我啊，我大佬， 你喺加拿大翻嚟，我有冇 关咩事？ 关咩事啫？ 喺加拿大 嗱，但系咧，啱啱咧，我去完旅行啦，咁啊睇咗套音乐剧《拉恩King》，咁咧佢咧第一幕咧就系只狮子咧走上嗰个荣耀石嗰度。嗰啲咧，咁所以我自己少少感情因素，我揀 Lion， 即系再讲一次，你系狮子， 系 马老师系， 我同校长一样，企鹅 系咪噶？你唔差校长喎， 系咪揀定未？ 揀定未？校 长，即系两个揀企鹅，同埋一个揀狮子， 系咁啊啱， 冇人啱， 会 猫啦， 再讲， 剩低系猫同孔雀嘅， 猫 同孔雀嘅。咁校长同埋 猫啦， 宝答可以， 我都拣猫。 宝答就猫咯， 真系啊？ 又全部？ 咦，唔系喎，咁 真系啊？ 诶，分散投资，我要企鹅， 真系啊？ 唔系啊，狮子啊，傻 咩啊？ 咩啊？ 系咩而家？ 而家系猫同埋企 peacock 啊，孔雀， 孔雀啊，我要孔雀。 傻仔，简直咩都唔知。 猫同孔雀， 头先我成拣咗狮子啊嘛， 系啊， 啊孔雀。我都系改变， 两个都系孔雀， 系 校长咧，校长都系猫， 你唔跟佢哋啊？ 唔跟佢啦， 系唔跟我哋可能都系好嘅， 系啊， 总有一个答案系啱 嘅，系啊， 唔使惊你咩？ 答案系孔雀，因为话佢嗰啲蓝孔雀咧，嗰种咧即系好高傲咁样开咗个屏喺度咧，自己度即系 咩啊？ 好型啊，好型咩啊？嗰啲咁，所以叫做 as proud as a peacock。 将爱节日送花，爱爱爱故事上画，将灯光较暗对他，还是就快极猛没有差，真心讲爱我或爱他，更放肆要讲动人的话，犹豫未讲等我踢一下。 想自由不好吗？ 你又知唔知同學邊個發問先啊？ 天恩啦， 天恩啦， 好啊，咁啊，因為咧食住呢個足球狂熱啊，歐洲國家杯今晚開波啦，咁啊，所以都係問大家啲足球嘅問題啊。 好啊， 咁咧足球裡面咧射十二碼，大家聽過啦，有一句名言就係十二碼，一係入。一系唔入啊嘛，系咪？ 阿妈都知系。 系啦，有冇听过啊？系啦，阿贵臣啊，黄兴贵先生嘅名言啦。咁咧射十二码都有好多种方式噶，系啦，即系有好多种唔同嘅招数嘅。咁咧，今日咧想即系问大家呢个问题咧，就系、是、有一种啊英文啊，其实捷克文啦、啊、吓，有一位名宿。咁咧，佢就用呢招嚟射十二碼咧，射到好出名，甚至乎咧呢招咧就用佢呢個人嘅名咧嚟命名嘅。嗰、那個名宿叫 Panenka， 即係佢之前冇人試過咁樣嘅。 係啦，比較少嘅，係啦。咁即係佢就一球成名，就用呢招咧，就即係差唔多係變咗自己標誌性動作啦咁樣。 入唔入㗎佢？ 入嘅，入嘅。OK， 咁呢招 合法嘅， 合法嘅，係啦。呢招咧係點樣咧？咁啊問大家啦，有四個方法啦。第一，勁抽上角，即係勁射 ，boom。猛虎射球射去个上角嗰度 ，OK。第二就系、是、脚趾尾拉细，用个脚面啊片个波转弯射入个龙门度。第三轻轻将个波截去中间，截去中间 ，OK。截高少少，好似匙羹咁样滗入去 ，OK。第四就系、是、用后脚嚟射， 咁犀利 系啊，系啦、啊，你估下边即系背住龙门用后脚一嘢抽入去咁样。 后脚有力嘅咩？ 有噶，有噶，有噶。都有人真係咁樣射， 咁但係佢咪睇唔到咯？ 嚇、 啊！即係佢背住咪睇唔到咯？ 啊、但就係因為咧，十二碼係心理戰嚟噶嘛，跟住龍門撲錯邊，咁你射去另外一邊咁咪入咯。 得意喎！ 係啊， 我你可唔可以講佢個名啊 ？Panenka，P-A-N-E-N-K-A。咁呢位咧係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啦，嗰時仲係捷克斯洛伐克嘅名宿嚇。咁啊，1976年喺呢個歐洲國家杯啊對住西德嘅比賽裡面咧，用呢個方式去射入嘅。咁之後啲人就用呢個動作去命名啦，嚇。 睇波嘅， 我都唔睇㗎，所以都係得撞㗎，就只能夠 係啊，估下咯。 明嗰四個答案點？係 啦，一嘢總言之，第一猛虎射球好大力咁射入去， 正路嘅呢、這個 係呢個最正路 嘅。係啦，第二咧就係用腳趾腳面啊片個波，就轉彎咁啊飛入去。第三就輕輕擠去中間。第四就用后脚、 撞咯，我都好少睇波嘅，我估四啦， 系四， 系啊， 大佬估四， 好， 我估 C 咯，轻轻接去中间， 轻轻接去中间， 因为咧 A 同 B 咧 太普通， 太普通系嘛， 太普通， 冇理由用佢嘅名嘅， 咁你觉得咧？ 但系后脚好似好危险、啊，你仲要成 估啫嘛？ 艺高人胆大，富贵险中求啊！ 先好，我觉得鬼鼠啊， 系 啱你啊，鬼鼠啊嘛， 接去中间。 接去中间， 两个接去中间， 两个接去中间， 一个后脚， 一个后脚， 有冇人中 ？Boy，Boy， 有 Boy 啦， 有人中嘅， 边个？ 系校长， 好嘢！ 轻轻接去中间啦，因为咧十二码咧，通常咧啲龙门会扑去一边噶嘛， 系系， 咁咧就冇人估到咧，原来哇，竟然系一个咁重要 嘅， 系啦，最正路嘅中间，因为佢已经扑咗去一边咧，佢反而慢慢接去中间咧，就赶唔切翻嚟救， 其实都系估嘅啫，嗬， 其实都系估嘅啫， 系啊，所以左边我右边， 你入咗咧就系靓波，唔入咧就个龙门企在中间咧，你就慢慢好似传个波俾佢咁样，咁就好丑样，系、哦、啦， 知道，好嘢，好嘢，好嘢，好，到马老师， 好。呢、這个犀利啦吓！ 你话犀利犀利， 我话犀利犀利啦。小开有冇听过咩叫小开、啊？ 我净系听过开小差啫、 嗯。 开小差，你就成日开噶啦。 系啊，学你 牵住你啊嘛。 系啊， 校长你睇下呢啲学生好用噶啦， 似你啊嘛， 叻嘅学生先会咁。 小开、啊、 小开咧，原来系上海话嚟嘅，即系上海人好中意讲嘅。咁嘅意思系形容。老板的乜嘢嘢嘅身份呢？即系原来譬如话 身份嚟嘅， 系啊，身份嚟嘅。嗱，我俾四个答案你拣。喂，佢系老板嘅小开，即系 A 老板嘅秘书。B 就系老板唔响度嘅时候咧，大家就要听佢讲啦。C 就系呢个系老板个仔嚟嘅。D 就系咧呢个小开咧，其实系老板想炒嘅人。 冇理由。 系啊，呢、這个呢，嗰、這个啊梁生系边个嚟啊？哦，佢咪老板个小开咯。嗯、 A, 再讲一次啊，系 老板嘅秘书，即系梗系啲女士啦，系咪 ？B 就系、是、诶、欸，老板唔喺度嘅时候咧，佢话事，即系廿文廿武， 即系皇马话咁样系咪？ 又唔系皇马话， 唔系皇马话， 代理人 饮茶大臣 C 就是老板个仔。D 就是老板要炒的人，那个就是小开来的，不用理他的。 都是估的啫。 是啊，校长估哪个啊？嗱，我哋一分钟。 咁啊，行开阿 B 啦，行开、 我都觉得 系 B 啦，我都觉得系 B。 好，我都系噶。 三个 B， 有冇中？ 有冇人中？ 全部错晒。 好，咁啊，快啲，快啲估埋。 秘书，我估秘书。 秘书。 咁我估 D 啦。 要炒嘅人。 系。 要炒嘅人。 哦，又要个炒嘅。 两个 D。 系，两个 D， 一个 A。 系。 全部错晒。 哇！即系咩啊？其实。 老板个仔嚟。 哦。 小开。 咁其实话佢个仔咪 咧？点解叫小？ 点解叫小开咧？因为老板咧，佢自己开一盘生意啊嘛。好巴閉啊嘛，而所謂小開咧就係話，佢唔識開自己當生意嘅，佢就係跟住老豆嘅， 哦， 即係咁嘅意思。 即係大開就係佢老豆，小開就係佢。 大開眼界 啊！喂，好啦，喂，唔該曬馬老師，咁啊十一點半先咧新聞報告，翻嚟繼續咧就係我哋下部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十一点半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市民仍然需要继续对暴雨可能带来的危险提高警觉。有需要外出的人士应该小心考虑天气和道路的情况，同埋注意安全措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和警方昨晚在旺角和尖沙咀采取联合行动，加强打击在禁烟区非法吸用水烟活动，在两间酒吧向非法吸食水烟的人士一共发出九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会考虑向涉嫌违反相关条例协助和教唆吸烟罪行的酒吧或者食肆经营者作出检控。发言人强调，处方会继续密切监察和持续严厉执法，以打击非法吸食水烟活动。在过去12个月，控烟酒办一共采取25次针对在禁烟区非法吸用水烟的放蛇行动，并且向违例吸烟者发出77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以及向违反其他相关罪行的店员和酒吧或者食肆负责人发出74张传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的创意香港由今日起改组成为文创产业发展处，以产业导向为原则，积极推动文化艺术和创意业界产业化发展，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之下，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文体旅局局长杨润雄说，文创处会设立新专组，主动为相关业界在香港以外物色机会，积极带领业界组团到世界各地参展和演出，向外输出香港文创产业，为业界拓展商机，同时会继续在业界发掘合适和具潜质的项目，推动跨界别跨文化艺术领域的内容应用，加强对业界在内容流通方面的支援，加强促进创造和生产文化知识产权，推动文化知识产权交易，并且发掘更多商机和商业化机会，以提升经济效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听日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03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 545.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76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34，跌1.2，腾讯控股380.8，升1蚊，阿里巴巴72.7。跌1.85，美团115.2跌个半，恒生中国企业65.28跌3.8，比亚迪股份227.8跌5蚊，中移动74.05跌3毫，友邦保险55.95跌6.5，南方恒生科技3.642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9，日元157.8，瑞士法郎0.894，加元1.374，人民币7.255，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8890点，升170点，港金报2149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06.99美元，卖出23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大家讲翻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荃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现时系全线封闭噶，龙尾排到丽城花园。另外反方向去屯门公路嘅方向咧，龙尾就喺兴芳路啊。咁车龙亦影响荃青交汇处一带系挤塞嘅。重复一次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荃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龙尾排到丽城花园。反方向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咧就喺兴芳路，车龙亦影响荃青交汇处一带挤塞。葵涌路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港铁站都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多车。另外，因為路面積水的關係，臨錦公路近梧桐寨來回方向的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的，去錦上路龍尾在水窩，而去粉嶺方向就在加道里農場。重複一次了，因為路面積水關係，臨錦公路近梧桐寨的來回方向是部分行車線封閉，去錦上路龍尾在水窩，去粉嶺方向龍尾在加道里農場。都是受恶劣天气影响，筲箕湾耀兴道来回方向介乎耀东村的耀桂楼和耀兴楼都是全线封闭的。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在空庄道桥面东，另外西隧九龙入口就在元芳。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近湾仔运动场比较多车，龙尾在香港演艺学院。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在富山道游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时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是生效紧噶。新界北部有机会出现严重水浸，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阿土啊，我爸爸咧由细到大都会教我记住两个字就是礼貌啦，所以咧每逢出到去嘅时候咧都要唔该前唔该后，我而家咧好谨记爸爸呢一个教诲，对人要有礼，咁先唔会失礼嘛。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照亮你。 陈伟霆饰演的主角近视川，消防救援特勤站站长，勇敢正义。同样做消防员的父亲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加上妈妈的车祸，童年经历令他不敢组织家庭。女主角徐来又可不可以令他解除心结？ 国剧八三零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4年12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今天早上咧天气都系不稳定嘅，咁而家红色嘅暴雨警告咧就改咗做黄色啦。咁而家就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悬挂嘅，雷暴警告有上到今日1点钟，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仍然生效嘅。电话咪就系 1872388。 呢个男团真系合作啦，1872388，马上打电话嚟我哋嘅 Porter 靓仔咧接紧你嘅电话。喂，今日咧喺两日后就系咩啊？父亲节啦嘛。系嘛，星期日父亲节，咁所以打电话嚟爸爸演唱啦。好，继续我哋节目，再次欢迎我哋今日嘉宾明爱乐意学校莫爱玲校长。 莫校长早晨， 各位同学早晨， 到你啦，校长。 诶、哎，我问问题啊？ 系啊，时间属于你，哦、请你发问。 好易推敲嘅咋？ 系、 啊、 好 易， 第一 冇挑战、啊。系 第一条啊，点解明爱可以叫做基督的爱呢？A 明爱的意思是明白了基督的爱。 B 明爱的意思是明亮基督的爱。 C 基督的爱的普通话拼音是知道的爱，同广东话知道的爱相似，知道即是明白，知道基督的爱即是明白基督的爱咯。咁咪明爱咯， 系咯，呢个 转转几个圈，转几个圈， 好有心机咁。 阿小欣欣，你自己都系教徒，你实识啦。 我唔识啊， 唔识噶， 我都好似啊，两个都系。 第四，第四。 B 明爱嘅英文 characters 意思系基督的爱。 你其实你有冇谂过噶？因为你都我都冇谂过 啊。 嗰时叫可唔可以叫我？ 系啦，由细到大都系听到呢个名。 但系 C 咧一定唔系噶啦。 系 C 啊 ，C 个好复杂 ，C 个 即系聪明咯，又一定唔系啊。 转三个弯咁， 转几个弯 啊？讲得啲英文， 可唔可以讲得一次啊？第三唔使讲啦，净系讲 A、B 同埋 D 啊。A 系咩啊？校长 ？A 咧就系明爱嘅意思系明白咗基督嘅爱。B 咧就系明爱嘅意思系明亮基督嘅爱。D 咧就明爱嘅英文 character 意思就系基督嘅爱啦、嗯。 我估 D 啦、 嗯，我都估 D。 等阵， 因为第一二个好似啊， 系啊， 第一二个好似。 喂，冇得改啊，圣人仔。 明白了， 师傅明白了， 明白了。 即系边个啊 ？A 好 A 两个 D， 一个 A 两个 D， 有冇人中 啊？咁啊，大家都好叻嘅，其实系 D 咯。 Oh, yeah! 好地地改咩啊，马小强啊！ 咁我要支持校长 啊，系咯，咁有唔同嘅答案，咁一定有人啱有人错噶， 冇错， 你真系伟大啊！ 讲啦， 佢会飘噶。 第二条知识管理系乜嘢嘢咧 ？A 系一套策略管理嘅方法 ，B 系有系统咁样整理同埋分析数据、资讯同埋知识嘅方法 ，C。是摄取、储存、应用、创造和分享知识的过程。D 是给学校持续提升服务质素的方法。 我听完四个都不明 白。我觉得四个都好似。 不是 B 和 C 似。为 什么、就是、 知识管理。 你识咩？ 我梗系识啦。 唔好扮晒嘢。 佢识管理，但系佢冇知识。 佢连体重管理都不识，肚腩管理都不识。 校长，我有啲唔舒服，我想走晒。 情绪管理唔好啦，呢啲。 使俾啲油你查， 差得系。我估 D， 我估一系 B 定 C。 我估 D， 我都估 D， 即系俾校 学校 系啦，俾学校 系提升服务质素嘅方法吓。拣定啦嘛， 未拣定啊我。 未啊， 我 boy。 你 boy 一 boy 两 D boy 啊，即系有系统咁样。 校长，如果我哋大家都唔啱名，你唔好开顾住。 系啦，我哋保答，即系我哋有冇人中。 而家咧就一 B 两 D， 咁如果冇人答，如果冇人啱咧，咪再估。 有人啱， 答案系。 A B C D 都啱， 吓、 哦，哎呀，你应该俾个 E， 系啊，你应该俾个 O 罗斯阿包袱啊嘛， 唔得嘅咁似，系啦，个原因咧就系即系暂时喺呢个世界上面对知识管理呢一个定义咧系仲未有一个共识。 其实我唔系好知咩叫知识管理，嗬、 就系头先佢讲四点， 但我就系听完我都唔明嗰四样嘢即系咩啦，你明唔明啊？ 咁你要去明爱读夜校啦， 可以举一个具体嘅例子嘅啊，例。例如咧，系生涯規劃教育系我哋学校好重视嘅一个教育咁。咦、但系严重智障嘅生涯規劃教育个课程咧，冇人做过，冇人识。于是咧，我哋就组织咗一个类似学习圈咁嘅叫实践社群嘅小团体啦，集合咧唔同嘅专才，大家一齐喺度咧度下点样样咧系设计到一个课程出嚟。咁结果真系设计到一个课程出嚟。咁用了一种知识管理的策略叫做实践社群 community of practice， 咁去创新知识嚟到提升了学校的服务咯。因为香港是冇一个课程俾严重智障的学生系发展呢个生涯规划教育噶。 马老师，你解释一次啊？ 即系嗱，你想知咧，重温 嚟参观明爱乐园学校，我讲三个钟头俾你听。 好， 好，第三条， 第三条。明爱乐意学校有一间明爱乐意演艺学院，个院字咧系用草花头嗰个院，即系草花头有个直嗰个院吓。咁啊，点解唔用耳仔边即系医院个院咧？咁样有四个答案啦，你哋拣 A 就系期望咧乐意仔喺无障碍嘅环境底下发展潜能 ；B 期望乐意仔喺美丽嘅大花园里边茁壮成长。C 期望乐儿仔在美丽的大花园里面表演才艺。D 期望乐儿仔在无障碍的环境底下表演才艺。 无障碍。 我呢 是啦，以上街市有经过头先那条。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 D。 D。 但系咁，我校长嗱，我唔系 challenge 你，我 唔系有冇得以上街市先？ 冇 冇啊！ 今次只系得一个答案啫。 我想问下咧，其实花园外院都系有耳仔边嘅。 花园个院，我系草花头个院。我头先系讲点解唔用医院个院嘛？ 系啊， 但花园系唔系耳仔边个院咩？ 唔系呢佢 花园，花园啫，系啊，花园应该系嗰个 草花头西院啦，东院西院个院。 咁对唔住，我记错咗。咁你讲多次啊，四个答案。 你学好啲中文啊， 系跟住， 即刻都会解释嘅。嗱 ，A 期望乐儿仔喺无障碍嘅环境底下发展潜能 ；B 期望乐儿仔在美丽的大花园里面茁壮成长 ；C 期望乐儿仔在美丽的大花园里面表演才艺 ；D 期望乐儿仔在无障碍的环境底下表演才艺。 A 同 D 有咩分别啊 ？A 啊，你问得好吓，高材生先会咁样问嘅。 其实我都想问的， 咁即系高材生。 你走开啊！A 同 D 有咩分别啊 ？A 发展潜能个范围咪大啲咯。 哦，我估 A 啦咁啊。 表演才艺个。范围咪细咗， 咁 A 系啦，我都估 A， 同埋另外嗰三个都系有大花园啊嘛， 系， 咁啊即系拣个比较唔同嘅， 我哋估 A， 真系你肤浅啊， 系啊， 我拣 boy， 好，两 A 一 B， 有冇人中？ 咁咧啊，佢总阿 Danny 学同学咧，总系日行一善嘅啊，咁 我有错， 个答案系 A， 你专登错，我觉得，因为太易推理啊，系啦，太易推理啦，期望乐儿仔喺无障碍嘅环境底下发展潜能嘅，嗰个草花头嗰个院咧，就其实系冇墙嘅花园嘛， 哦， 冇墙，咁就可以比喻系冇障碍咯，我哋 好好啊，好好，好有意思啊， 系啊，系啊， 好，第四条。 第四条在一般的特殊学校呢 ,CMC 的英文全写是什么呢 ?A,Children with Medical Conditions, B. Children with medical complexity. C. Caritas Medical Center. D. Caritas Medical Commitment.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好。A. Children with medical. 对唔住，对唔住，系由第一句开始，即系喺 冇错，喺香港一般嘅特殊学校啦 ，CMC 呢个英文简写啦，系代表乜嘢嘢咧 ？A. Children with medical conditions. B. Children with medical complexity. C. Caritas Medical Center. D. Caritas Medical Commitment. A 或者 B。 我估 B 啦，我估 B， 你估 我都系 B 啲咧，佢有名喎。 因为你系一般嘅， 冇错啦， 咁啊就唔好理由有 校长嘅破 绽。所以我专登问第一句系咩，我带出嚟。 唔系 C 咧，系 C 系明爱医院嚟噶，其实 Caritas Medical Center 系明爱医院，系啦。 我意思系 B。 你是 boy， 系啦 ，complexity 系 boy， 嗯，点啊？高材生 又要特登拣啊？ 高材生 特登要拣个错嘅系咪？ 已经讲咗啦。 系啦，结果个答案就系 boy 啦 ，medical 诶，即系 children with medical complexity， 医疗情况复杂嘅细路。咁啊，其实系有 特别照顾咯， 要特别照顾佢哋有长期病患啦，经常复诊啦，同埋系用一啲高科技嘅仪器去即系帮助佢日常生活嘅，例如呼吸机啊，喉管喂食， 即系你即系长期啊， 长期。 咁其实我谂佢上堂嘅时候咁点？即系嗱，譬如一般上堂系可能系45分钟或者一个小时咁，佢哋会唔会因为咁而缩短啊，或者系有啲咩嘅唔同嘅同普通学校？ 如果是讲课时呢都会按他们的身体的状况他们的精神状况去上堂啦。就除了教师在课室之外其实都有特别安排照顾的职种的同事呢去跟他们一起上堂帮他们学习的。 我真的很有心有 力。 有心。好啦到第五条啦。 最后一条 我要零的突破， 零的突破都几容易答嘅，我觉得系特殊学校宿舍有宿舍部嘅， 系 有一啲特殊学校，咁咧有一个职位名称叫做宿舍家长，咁宿舍家长咧系由咩人担任嘅咧？答案 A 社工 ，B 家长 ，C 社会福利员 ，D。个人照顾员， 家长， 家长， 我估家长， 个人照顾员，但你 其实咩叫个人照顾员啊？ 系咪即系平时嗰啲看护或者系 都类似 咧？ 都类似啦，系啊，请翻嚟照顾啲学生啊，可能啊需要系进奶，即系有啲系要食奶嘅啊，去帮手啦，啊冲凉啊，清洁啊，食饭都有人帮手噶嘛，咁咪照顾咯。 我点解会家长咧？因为其实咧，就算喺正常一般学校嚟讲咧，咁你好多家长都会即系参与埋好多嘅嗰啲叫 PTA 啊，即系家长老教师会。咁因为家长做咧，其实佢心咧系。到啲嘅，即嗱唔係話職員唔到啊，不過即係家長有多一份嘅心，因為佢會真係知道自己嘅小朋友如果係咁嘅問題咧，要點樣 take care 咧，咁所以我覺得應該會係家長咯， 骨肉嚟噶嘛，所以 係啊係啊，咁但係一般職員都係好好嘅，咁但係家長有另外一份嘅心情係唔同嘅，我覺得啊。我个人觉得啫，阿高材生，你做咩咬紧下？ 因为叫我啊， 系啊， 零的突破喎，你係要 零的突破， 即系咁样， 即系咁， 即系咁。 即系冇灵感， 宿舍 即系咁冇灵感。 我觉得咧唔应该系家长嚟嘅，因为佢即系意思就话呢个宿舍家长咧就类似一个家长咁， 我知照顾佢 身嘅 个名啫，唔系真系家长嚟噶。 即系好似头先阿校长讲冲凉啊、喂奶啊等等嘅， 真系唔易做的。 教务以外一啲个人嘅照顾嚟嘅。 咁你估咩啊？ 一系 C 一系 D， 即系咩啊 ？C 定 D 啊？ 你估咩啊？ 我估家长喎、 啊，你估家长 系啊， 两个都估家长啊， 唔得咩？ 打我一系 C 一系 D， 咁 C 定 D 先得噶， 你拣两个好冇 D。 D 咧就系个人照顾员嗬， 系 系咁啊，再俾多次机会大家， 好， 系咪冇人中啊？ 冇人啱 ，C 啦。 而家剩低乜嘢？而家剩低咩啊 ？A 同 C 嗱 ，A 系社工啊嘛，吓、哦、B 系家长 ，C 系社会福利员 ，D 系个人。 其实社会福利员真系系咪政府嗰边嘅派嚟嘅人员咧？ 学校里边咧都可以请。 即系而家剩低社工同埋系个人护理员，系咪？ 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员， 社工同埋社会福利员 系啊 ，welfare worker 啦，社会福利员。 咁啊，社会福利员， 社会福利员， 我都估系社会福利员。 系，等阵， 好似。 我估社工， 我佢估社工， 你估社工， 我哋两个估社会福利 员。 啊，你两个个答案成日相同嘅， 系啊， 系啊， 夹埋噶嘛， 因为得翻两个啫嘛。 哦，因为 出猫啊， 佢本来想上架，但系佢系 我出猫喎、啊。 因为 Danny 成日做日行一善， 咁我拣啦，我拣社工啦，唉， 唔系喎，佢讲啱上，佢啱上嗰个，今次佢唔系日行一善啦， 系啊，今次佢就拣中咗答案咯， 拣中 社工嚟啊，系啊。 零的突破， 犀利犀利， 其实咧，我相信真系唔容易嗬。咁啊，嗱，咁我哋落嚟有只歌咧，阿校长拣得好好啊，爱是不保留。不如你讲下你拣呢只歌原因同埋点俾边个听？ 好啊，咁我系点俾所有人听嘅、嗯，因为咧，人人都系需要被爱、被尊重啦、被聆听。如果我哋咧能够仿效耶稣基督嘅爱德，牺牲少少时间关心身边嘅人。爱身边的人，互相扶持，和谐共处，这个世界我会觉得变得更加美好。其实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特的。我希望送上林志美这一首歌《爱是不保留》，盼望人人都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素，活得更精彩。 好，再一次多谢 校长。 唔好、 嗯、 客气啊，几位高材生。 多谢，听唔听到啊，高材生？ 我啊，叫我啊， 系啊， 几位啊，我话三位高材生。 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扑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头，无从解释不可说明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迟钝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 爱是不保留，林志明。 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 有。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范围星期五嘅晏昼。 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 电话号码18723800。 我已决定今生再无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3:30就会有点唱嘅时间，而家可以打电话嚟登记住先。黄色背景信号验证悬挂，雷暴警告又到今日1:0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有。 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头，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迟钝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爱是不保留。林志明呢首歌曲系到十二点钟啦。今日天气都不稳定啊，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我哋先听到十二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等等，翻嚟继续。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礼拜五咧去到呢个时间咧，都要提提大家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8， 唔齐啊，男团再嚟多次 18嗱嗱， 我哋普通话 18123888， 好唔认真， 你咁样读完咧，啲人仲唔知个号码系乜嘢？ 系18723888，打嚟点唱啦？好，潮潮， 潮潮， 你好啊，欢迎潮潮。喂，潮潮今日嚟嘅路上咧，都真系啦， 路上情况 所见不少，又风又雨，又浸水浸又成， 好极速咁样水浸外面。因为已经见到网上面好多人分享咧，啲水有啲新界北区嘅，直头水已经浸咗半架车咯。因为嚟得好快，佢哋系讲咁喺路公路侧边嘅，已经停低晒咯。咁但系应该我估计而家呢刻可能去得快咗少少噶啦，啲水流量嘅话，因为啱啱雨势收细咗好多嘅。 系，咁真系要小心。 系啊，所以大家 揸车要小心， 揸车搭车都要小心啲啦。 咁快浸到半架车， 因为真系嚟得好快。头先我咪影咗俾你， 系啊，有睇到。 哇，个雨嚟嘅时候真系好少可会见到嚟得咁快咯。 系，冇错。 你唔叫佢停一阵先？ 叫咗啦，即刻 send 咗 email 俾佢申请。 而家咪停紧咯，系后边望啦，系啊，好似你咁啊，系啊。喂，嗱，今日朝早呢个题目咧真系好犀利，带我哋进入一啲我哋平时咧睇唔到嘅嘢。 冇错啊，咁其实咧我就有一个癖好嘅，咁去旅行会做啲乜嘢呢？其实我系好中意去睇车厂或者唔同嘅工厂啊，因为 唔系癖好嚟噶，我觉得呢样嘢，如果你真系中意嗰样嘢咧，你睇下真系大开眼界。 但系呢啲厂系好似博物馆咁，你可以买飞入去睇。 系啦，冇错啦，因为咧，其实大家如果第时去外地旅游嘅时候咧，可以留意一下嘅，每一个国家咁佢哋有好多特产啦，所谓有啲国家譬如出表好出名嘅，有啲国家就出车好出名嘅。其实咧佢哋都会开放咗某一个范围俾大家可以，其实要预先申请嘅，你可以入去就厂房一个叫 tour， 佢带住你一路睇晒佢哋所有嘅嘢。 佢当宣传啫嘛。 系啊，咁其实就好得意啦。咁其实我自己之前睇过嘅系有车啦、食品啦，跟住仲有相机我都去过嘅。咁其实各行各业，咁其实佢哋都其实会睇得到嘅，唔同行业佢哋个现代化或者嗰个叫传统手艺嘅处理咧，佢哋都尽量去保育住好多嘅嘢啦。但系现代化咧已经现代化到，哇！而家呢 吓死人咯， 难以置信啊！ 未来世界咁 啊， 唯一就系以前咧跟旅行团咧，实有啲咩吉他厂啊、芝士厂啊， 嗰啲留你买嘢啊嘛。 嗰啲就真系我觉得 睇过未先？ 睇 过 睇过啊！ 睇过一间系钻石厂保起啊，佢搵四个人唔知拉开嗰啲，跟住一层一层咁样铺啦，跟住话我哋呢度啲全部都系咁样嘅。 到最后真系 sell 你买， 佢最尾就 sell 我哋买啦，梗系冇啦。 嗱，车厂我真系冇睇过，但系好耐以前咧睇过一条片，仲要好耐之前，我已经觉得好匪夷所思。因为咧嗱，车呢样嘢大啦，首先佢体积系唔系就咁一罐罐头啦，佢真系一个庞然大物。我成日觉得咧，哇，系咪要好复杂嘅过程嘅流程嘅咧咁样？但我嗰次睇咧系间德国嗰个车厂啦嘅一条片啊。好似好快，好同埋好即系好有效率啊！ 佢啲分工分到好细， 分得好细，即系成个车壳服两嘢已经砌起一架车， 砌模型咁样， 好砌模型咁 样。快到你砌模型啊！ 好快好快，因为其实啱啱大佬讲呢样嘢，其实可以睇一睇。而家啲车厂咧，佢哋会将一架车成个生产过程咧拆开咗做好多唔同嘅部位啦。 砌咧咁砌劈嘅嗰啲咩砌图， 砌图咁样。咁佢哋叫所谓 workstation。咁佢哋系点样样嘅咧？佢譬如呢一个车间系净系处理一个工序嘅啫。但大家估下啦，佢哋正常一架车个工序。会系用几多时间去完成一个工序咧？ 一个工 睇下个工序复唔复杂咯， 系咯，系啦。 我初头都以为系咁样， 以秒计， 以秒 冇咁快啊， 即系 五秒咁样。 嗱，咁其实系未去到咁快，但系咧而家呢刻咧，好多车厂嘅指标都系佢哋褪到入去一个 workstation， 其实三分钟左右已经完成噶啦。咁佢一个工序系可以系咩啊？譬如一个车由冇车门嘅状态，砌晒啲门上去，上好晒噶啦，咁样为之一个工序。 其实已经好快， 三分钟砌咗个车门， 三分钟 已经好快 砌晒所有，跟住有啲系。 我自己個車廠咧就 亂車廠， 佢嗰啲亂禁車，亂禁車牌子叫亂禁車， 積木車嗰啲都係。 係 咁有啲咧係除咗車門啦，有啲係講個車殼同個底盤個結合啦，其實好複雜喎呢啲嘢，係 咯，好複雜。 全部都係講佢哋啲指標大約係三分鐘已經可以完成， 即係佢一條生產線就即係擁嗰個車殼入去，跟住就趴埋個底盤上去整曬所有嘢，三分鐘搞掂。 三分鐘啊！ 但係佢都要人嘅協助嘅，佢唔係機器做嘅， 就要睇唔同。同嘅牌子車廠啦，咁有啲咧全自動化，可以全自動化到其實大部分嘅可能九成嘅工序已經係純機器啦。以前咧，譬如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咧，有冇砌模型嘅習慣？ 有 砌模型，我哋可以砌車仔模型，可以砌高達模型，好多唔同模型噶嘛。有冇試過噴油上色啊？ 有， 但係好難嘅。係咪啊？係，我記得係又唔知要剪啲報紙遮咗啲你唔想噴嘅位，跟住哇，即係又等佢風乾啊咁樣，係好複雜嘅。 以前啊，我哋汽車生產行業淨係講上油，其實都要行翻頭先欣欣講嗰個程序嘅喎，要遮住一啲唔應該噴嘅位啦，跟住有啲就要好小心研磨啦，所謂上底油、上面油、上光油，其實呢一個咧係好長時間 嘅 一個工序， 同埋一般嚟講咧，好似焗噶嘛， 係啊，仲要焗嘅， 嗰個過程叫噴焗啊嘛，因為就咁噴咧就唔夠持久嘅，要焗埋， 冇錯啦，先上得實嘅嗰啲人，咁。以前我哋自動化初步嘅自動化咧，就係已經用曬機械臂去處理曬頭先我哋所講嘅嘢嘅咯。你哋知唔知而家上油係點樣上嘅？ 係咪好似洗車咁樣將架車擁入去噴就出嚟就？ 有啲類似， 咁犀利， 但係更犀利。佢而家咧好多車廠嘅處理係點樣嘅咧？佢會有好多個類似泳池嘅嘢。 哦， 泳池裏邊其實已經全部都係油嚟㗎， 浸落去。 咁佢就將佢電極化咗嘅車身一個電極。个盆水啊嘅油漆，另一个电极咁样啦，佢系将一部车成个自动化吊臂碌佢落去下面转一个圈上翻嚟，底油已经上好咗啦。跟住佢行完嗰条输送带嘅时候，佢要漏翻出嚟嘅油漏干晒噶啦，跟住已经系可以进入下一个程序去风干啊，咁一路行一路又晒住佢啊，吹住风啊，跟住再下一个输送带就已经系颜色嘅过程，再落水再上嚟，所以其实而家咧讲紧汽车个生产啊上油嘅时间已经系快得好紧要，同我哋传统嗰个谂法，仲系要喷枪去喷，已经系两回事嚟嘅。不过都仲系。是讲紧嘅，唔同车厂有唔同处理方法，好大规模嗰啲已经系用紧呢啲啦，但系有一啲系卖紧传统手艺嘅，一啲好贵价车，佢哋依然系讲紧每一部车都仲系 人手 慢慢磨，慢慢上完油之后，仲要人手咧，好犀利，佢哋嗰种人手系去到咩程度呢？上完晒油啦，嗰部车出咗嚟之后，再会系揾一啲好特别嘅灯光，唔同角度照住晒一部车，有一啲好有经验嘅技师，再要喺嗰部车度逐个圈翻晒所有轻微瑕疵出嚟，譬如有一个轻微嘅气泡仔啊，或者有一个轻微嘅尘粒啊，真系， 但系真系需要噶，因为你新车嚟噶嘛，买嗰个都好似验尸咁验，你买一个新车，你会唔会验啊？你实会验啦， 实会验啊，所以现代化喺工厂咧，其实咧啱啱大佬又指出咗另一样嘢，因为其实出到嚟咧好多时而家个科技太先进啦，去到消费者手中咧，大家有阵时去影相啊，譬如唔好讲车啊，有阵时啲小玩意啊、手表，大家系会影。一啲微距嘅相，咁其实咧，如果佢稍微突然间某一个位置，譬如讲车个牌子隔篱，啱啱有一点尘喺度，人咧影到，哇唔系呢个起咗个 pop 噶，咁样嗰啲情况咧就好大件事。所以而家车厂咧，佢哋嗰个 QC 系做得好足，比以前更加犀利嘅。 咁啊，徐小姐，我真系佩服嗰啲 sales 啊，因为你个车去到嗰个厂，摆咗喺货仓，到你交俾客嗰段过程，你点样保护佢？你揸俾个客，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嗰个过程，你始终有一段路。你要揸去由仓揸去 display room 又好，或者交俾客，你中间一个过程你要好小心。 系啊，所以咧 弹一粒石仔， 分享一下，大家知唔知道架车由离开车厂去到我哋所谓dealer 手上面嘅时候，中间其实架车个状态点样？大家知唔知？ 一般咧，我买个新车啦，即系。 通常咧係只係行咗100公里到嘅啫， 係好少嘅啫， 好少嘅，有啲仲少啲添。 係冇錯。嗱，咁樣佢哋嗰啲公里係點樣走出嚟嘅咧？有陣時佢係要去政府個驗車啊，或者幫你去做一啲基本嘅，譬如可能要幫你做埋美容啊，咁先交到你手上。嗯、所以咧，佢由離開個廠房，佢要揸段路去到碼頭上船啦，跟住先至過到嚟譬如嚟到香港咁樣計啦。但係咧中間啊，值得好介紹嘅嘢喎。咁其實咧，而家大部分嘅車廠佢哋都做多咗嘢去保護。剛才大佬講的過程咁中間譬如石仔彈花會點算啊？ 盡量唔俾佢落地，係咪啊？即係我見有啲大車咧，上面擺咗好多架嗰啲私家車，即係盡量唔好俾佢自己行。 冇錯啦，盡量係拖住佢行啦。但係如果講緊車身嘅外觀，佢哋點樣保護咧？ 會唔會冚住啲嘢？ 冚住 噴多陣嘢？ 係啦，會唔會？仲有冇其他諗法咧？ 揾布包住， 包住 保鮮紙 包住。嗱，咁其實咧類似啦，大家好近啦。佢首先咧嗰個車身。外面咧係會貼曬膠紙先嘅，膠紙已經係封實曬成個車噶啦。有啲再貴價啲嘅車，佢喺個膠紙外面會再揾一個叫布袋，成架車包住咗嘅， 成個布袋 布袋咁樣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運送啲車嘅途中咧，佢已經將所有嘅外在因素已經減到最低，唔好刮花，唔好彈花。因為其實咧，我哋講緊車嘅運送通常係船運嘅，咁樣船運中途你會諗到啦，漂洋過海。海中間遇上大浪，譬如今日咁嘅天氣， 泡一泡 你拋啊，咁佢雖然綁實曬啲車，你會喐啊，輕微掂到隔離部車係會發生嘅嘢嚟噶嘛。咁樣嗰啲情況咧，已經係而家呢刻大部分車廠都已經好好嘅保護噶咯。咁但係又可以講下，我哋譬如去到車廠入邊，咁我哋會見到啲咩？咁其實咧，我有幾樣嘢咧，我自己都好深刻印象嘅，係而家。佢哋會點樣樣去訓練啲 AI？ 大家有冇諗過 AI 幫手？ 係嗱，我諗起 Doctor Leo， 係咪即刻諗翻就曬 AI？ 咁其實咧，而家咧，我哋喺全球汽車發展啦、電車化啦，就算我哋燃油車都好，已經係越嚟越多一啲 AI 嘅元素喺部車裏邊㗎啦。咁 AI 係會做啲咩咧？同我哋對答啦，甚至乎我哋講嘅自動駕駛、智慧駕駛嗰啲都係 AI 嘅， 即係直情我隻手唔使喺個踏盤度自己。就懂得 沒錯了，其實現在大部分的電動車車廠它已經做了一件事了，它是會將部車每一個客戶在現在駕駛的車、大家如果現在駕駛電動車都會留意，其實你們部車一路都是跟車廠溝通住的，它就會是透過我們的駕駛模式一路拿數據的、我們去到車廠裡面會見到什麼呢？其實就是每一譬如咁講，全國我哋以中國為例啊，我哋係直頭會一個大嘅版面，成埲牆一間房好大嘅，會見得到每一個位置、每一個省、每一個市，到底有幾多部佢哋嘅車而家喺度喐緊嘅。跟住佢哋嗰個數據庫咧，就一路係已經係攞緊數據嘅，收集數據嘅，大家個駕駛習慣啦，嗰度嗰個。譬如交通流量是怎樣啊？會不會很複雜、很難行啊？咁樣佢哋一路會有呢啲數據啦。翻到嚟之後啦，即刻佢哋嗰個 AI 中心會怎樣嘅咧？再會模擬埋唔同嘅環境前設入去啦。咁、譬如環境前設，大家會幻想到啲咩先？ 今日咁樣落雨、落大雨啦， 塞車、 塞車， 冇錯啦，撞車。好大的交通意外，無端端一個，譬如當我哋香港大落緊暴風雪嘅環境，會點樣發生啲咩嘢？原來咧，佢哋攞曬嗰扎即時嘅數據，佢哋會再吸多好多呢啲外在因素數據落去，再訓練佢哋嗰個 AI 系統。咁我就會問翻啦，喂，咁其實我哋譬如而家咁是但一架車廠為例啦，咁佢有咁多車路面嗰度行緊，咁其實都仲係計緊個實。制嗰個叫做 hour， 你喺個路面嗰行咗幾多個鐘噶嘛？跟住原來話佢哋係會再 combine， 即係加埋佢哋嗰個電腦模擬啦。咁電腦模擬咧，頭先我講嗰種環境數據類之後，你哋估下每一日佢哋大約可以攞到幾多個小時嘅行駛數據？ 每日好多噶，咁多車加埋 廿個鐘以上， 梗係唔 止啦。即係一段架車嘅，定係 總數？ 總數哇， 過 萬計啦，我諗。 嗱，咁其實咧就唔同車廠有唔同嘅數據出嚟啦，由過萬去到十幾萬小時都有嘅，所以每一日佢哋個數據庫嗰個訓練可以培 養。但係我想問咧，就係訓練咗，譬如佢訓練咗啲 AI 之後咧，嗰啲 AI 係點樣幫助啲駕駛者？即係佢點樣去應用？ 咁譬如我哋而家啦，實際已經出咗街嘅，可以俾啲例子大家。咁係另外一間車廠啦。咁我去到見到嘅係咩咧？咁佢哋已經係有一啲全自動駕駛嘅車出咗街㗎啦喎。咁但係因為法規問題嚟嘅，咁而家其實好多我哋 地方都是我哋之前有讲过啦，自动驾驶有分咗好多个 level 嘅，去到第二级嘅层次，即系而家我哋市面上面最普遍香港见到电动车嗰种嘢系咩嚟嘅咧？司机某程度上可以放手，但你都要轻微掂住个胎盘嘅，部车系识得帮你转弯，咁嗰种系叫 红绿灯识唔识自己停？ 香港是没有这一样东西，国内已经是可以做得到这一样东西合法的。那就要看回不同地区，美国直头是可能讲的是你已经是输入目的地，绝大部分时间你是不需要掂它的。 包括过红绿灯。 红绿灯所有东西它可以做晒。 恰一阵都。 恰一阵其实是可以的。所以其实调回头外国的呢真的有很多交通意外是因为这样来发生、哦、出现事故。 因为未完善得。 未完善。譬如无端端那条路改了，跟住他见不到前面是个水塘来的、哦。真的 整架车冲 飞了去、哦、真的试过发生这些事故。跟着、我们现在这一刻在国内发生的是怎样呢？他有一些全自动驾驶的车出了街了。咁但係因為法規問題，佢都需要擺咗個司機喺度。但司機嘅角色咧，佢唔係叫駕駛員噶咯， 導航員啊， 佢叫做監測員、哦、或者一個輔助嘅人。佢係個角色係做咩咧？有得架車一路由目的地去到下一個目的地，架車自己做曬所有嘢，停曬紅綠燈，避曬人，避曬車，轉線，所有嘢自己架車控制曬嘅。個駕駛員喺部車裏邊就係坐喺度。望住佢得噶， 咁即系如果啊见到佢真系可能傻咗啦，个 AI 冲落水塘，咁佢都可以即系可能踩个 brake 咧，佢停咗架车 咁 样。 咁嗰个副助员咧就可以做呢样嘢，但系、哦、再多一啲嘢，我就觉得哇呢一、這个真系我系觉得好意外啦。咁首先问一下大家啦，有冇玩过一啲而家嗰啲汽车嘅驾驶游戏咧？系模拟到你有晒胎盘啦，脚踏 啊，有 震动啊嗰啲。 有曬震動噶嘛？咁而家咧，原來嗰啲車廠裏邊咧，我就係入到去一個叫做 control centre 啦，一個控制室咁啊。我就見到好多部嗰啲汽車模擬器喺度。咁佢仲要咧係全部個汽車模擬器個底下咧有曬氣壓台嘅，即係轉彎嘅時候佢係完整地模擬翻架車個角度啊，所有嘢出嚟。佢剎車啊嗰啲角度啊，全部會模擬曬。我心諗咦咁得意嘅，係咪會俾我哋可以上去揸下咧？跟住佢話唔係啊，佢嗰樣嘢佢。唔係我嚟咁樣，大家估下呢幾 係咪搖佢揸車啊？即係好似 Iron Man 係啊，係原來而家犀利到咧係搖佢揸車嗱。咁嗰部車係完全自動化喺路面個運作中啦。係咁再新嘅時候咧，原來有啲係地方係可以唔需要駕駛員喺車嘅，佢、哦、哋連嗰個 控制室有人揸就得㗎啦。 控制嗰個人 即 係 佢 做 個司機可以人唔喺架車度 搖遠咁可以揸車。 而家係直頭喺嗰個叫 control centre 裏邊，佢有好多部嗰啲車嘅模擬器喺度。架車個畫面我哋真係見住佢㗎，已經係去到市面上一路揸。咁样系外嚟咧，有啲乜嘢情况发生嘅时候咧，控制室嘅人系可以随时跳上嗰啲模拟器嗰度， 帮 直接就叫做攞翻架车个控制权翻嚟嘅，就可以转弯啊、刹车啊、踩油，全部可以透过控制室做。 哇， 系啊，时差0.0000几个微秒啫，即系基本上 同步啦， 基本上同步。 嗯，好，哇，真系好犀利。不过听完咧又够时间啦，咁啊记得我哋下个礼拜再喺呢个环节里边再同阿潮叔倾下车路。的士嘅新发展好嘛？多谢晒前朝。好啦，10:30听紧风骚快人啦，翻嚟有呢个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机遇湾区主题采访活动的时候说，上任两年在政治方面做了两件重大重要工作，分别是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的宪制责任，亦都完成区议会选举的工作。经济民生方面就照顾好老百姓的生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更有效和积极。被问到怎样回应有关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些负面言论，李家超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巩固，亦都很有优势，例如世界百强银行之中不少都在香港营运，本港保险紧密度排名世界第一，发债方面亚洲位列第一。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生效。天文台在早上9:2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上午10:00改发红雨警告，再到上午11:30改发黄雨警告。在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大雨集中在新界，多处在一两个钟头内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荃湾和元朗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100毫米。教育局宣布所有下午校今日下午停课，如果天文台在下午5:00或者之前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夜校今晚将会照常上课。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由于流感主要病毒转变，所以冬季流感持续至今5个月，仍然未接种预防疫苗的市民仍然可以打针，重新越早接种越好。卢颂茂提到，本年度合共为市民接种超过158万剂疫苗，创历史新高。他说喷鼻式疫苗的有效期较短，上年度的弃置率达到22.7%，强调当局采购疫苗已经尽量做到平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91点，跌121点，总成交金额57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76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32，跌1.4；阿里巴巴72.6，跌0.9；美团114.9，跌0.8；恒生中国企业65.22，跌4.4；比亚迪股份227.6，跌5.2；中移动74元，跌3.5；友邦保险55.85，跌7.5；南方恒生科技3.64，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9，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94，加元1.374，人民币7.254，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8,903点，升183点。港金报21,49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04.59美元，卖出2,30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成功永远是属于敢于拼搏的人，这句说话由我爷爷开始教导家每一位，到我爸爸，然后我今日也都会在小朋友遇到挑战的时候用这句金句去鼓励他。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头先支酒真是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们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人嘅点唱时间，第一个点唱梗系送俾边个咧？梗系阿莎拉姐啦，莎拉姐祝佢咧早日康复，翻嚟窒阿孟强。 喂，佢记得攞翻个医生纸翻嚟， 好似有啦，已经收到啦。 你一早你嚟啦，系啦。咁好多朋友都祝佢快啲好翻， 快啲好翻，冇事冇事冇事。 有而电话里边咧有第一位朋友打咗嚟，佢就系边个啊？ 阿 Sam， 阿 Sam， 喂 ，Sam 哥 ，Sam 哥， 早晨，我系阿 Sam， 阿 Sam 哥系，我系咧就阿 Sam 哥，咁咧今日。首先同阿马小强同梁继章你早晨，祝你两位身体健康先。另外阿李丽瑞快啲早日康复系啦。 冇错冇错， 系。 仲有个天恩喺度， 我哋仲有监制啊，今日啊，系啊， 系啊， 坐埋喺度一齐。 监制嗰位大名系边个？监制系 恩恩啊， 天恩咯，咪 恩 恩啊，恩恩长官系你好，系啦系啦， 长官啊， 哦 ，Sam 哥有咩想分享啊？ 有咩点唱啊？ 咁首先讲翻呢一个中学嗰啲时光先。咁头先点唱就 系 点啊？谭咏麟嘅朋友，如果冇咧就点啊？谭咏麟 同 雷安华嘅 打 嚟系 啦。 有准备咗， 系咁开场白就系、是，虽然头先呢一个红色暴雨，但系咧，我每次听你哋呢个风骚快活人咧，个心咧非常之跃动啊，好开心嘅系， 系 啦， 太好啦，太好啦，就系、是、所以咁样，系。 咁点解今日会打嚟咧？就系、是、两个几礼拜前咧，就系、是、听你哋二台夜晚一个节目噶，有位女仔，有几系二台嚟噶，11:30之后噶， 他系嘛，系他他他。 十一点系咪？ 都系之后嚟。咁佢哋讲啱啱有个女仔，有个女仔，一个男仔又讲翻佢哋中学、小学啲同学聚会啲开心嘢。 系、 哦、咁今日讲翻就系话，两个礼拜前就我同一个中学同学就打边炉。咁呢个中学同学咧就系91年之后冇见过噶啦。咁佢而家咧就喺一间教会后做教书嘅。咁、 嗯、 当年咧我哋咧大家咧就系玩到咧系非常之癫嘅。咁就係、是、無所不談啊，喺學校你追我逐啊，咁、 嗯、 但係我哋係好學生嚟嘅，我哋唔係啲壞分子嚟嘅。 嗯， 又唔好似喎你把聲。 我係好人嚟嘅，因為我係我本身係一個執法者嚟嘅，之前係 係。 咁嗰位先生咧，而家咧就喺葵涌一間教會校教書啦，咁就我哋好開心。咁嗰日食飯就大家都係相即係大家好耐冇見咧，咁我 好開心噶， 係啦，因為大家都50多歲。咁點解講翻呢件事咧？咁其實我嗰間校咧就出咗好多老師嘅，咁、我想呢一個 Facebook 咧，呢一個 Messenger 咧，我打佢個名落去咧，得佢個名打翻出嚟咯，其他嗰啲同學就打唔翻出嚟咯，所以同佢好有緣咯，係啦， 係 啦， 咁啊重逢啦，今次 啊。 系啊，咁我而家系咪可以讲点唱名单嘅？ 可以，梗系可以啦、哦，请讲。 好，咁咧我嗰间校咧都几出名嘅，何文田。咁咧就边间校唔讲啦。咁因为我本身成绩都唔系咁好嘅，咁就我点俾呢位陈中伟老师啦，佢系教工科嘅。咁另外咧就点俾一位同学啦，呢位同学系非常之好叻嘅，喺政府度，吕慧芳审裁官，会考佢系8A嘅，当年88年系啦， 好嘢， 系啦系啦，好嘢。咁另外我嗰班係文科嚟嘅，有好多啲小花組合啦，有呢個四小花，希望我下個禮拜啦同你食飯啦，咁佢哋呢位四位就係阿麥婉英女士啦，羅淑君女士啦，啱啱最近參加過呢個中年女聲音啦，呢一、這個陳慧英女士同埋古田薇女士嘅，咁其他另外 好 多同學都係因為。因為年紀大嗰啲咧，佢結婚同未結婚咧，我剛當年我讀英文我都 OK 嘅，我攞 C 嘅英文。如果你唔知佢結婚未結婚咧，年紀大咧，我哋叫佢 Miss MS 嗰、那個short form 就叫女士咯，唔好叫佢小姐咯，係啦。咁另外就

谭咏麟嘅呢首经典歌曲《朋友》啊，好，12:46电话里边我哋有 Rebecca。 Hello Rebecca， Hello Rebecca， 你好， 你好啊，你系咪啊梁继章啊？ 我系梁继章啊，我哋仲有马小强大爷， 同 埋系小欣欣。 喂 Rebecca， 你好， 你好啊， 点 好啊 ？Rebecca 今日有咩特别嘅事情打嚟点唱咧？ 今日嘅特别事情咧，其实我就想预祝我先生生日。59岁生日 啊！听日生日， 好后生嘅。 先生叫咩名字啊？ 叫 Tony 啦。 Tony 哥， 好 ，Tony 哥生日快乐吓！ 咁、我其实仲有嘅，多谢佢咁多年嚟照顾咗屋企啦。 结咗婚几多年啊 ？Rebecca 都24年啦。 哇， 都唔容易啊！嗬，24年 ，fit 一声就过啦，嗬。 有冇小朋友啊？ 有一个小朋友， 而家都唔系小朋友啦，我估系咪 大个女咯？ 大个女啦，系啊， 系 啊，同埋多谢佢哋，我前两年喺医院做咗个大手术啊，心脏 系 啊，冇事就好。 咁佢哋支持到我，都有，唉，好似小朋友咁慢慢做咗啲学行啦，康复啦，到而家我之前。2022年咧都打个电话嚟噶，你哋都有播过出嚟。 系， 咁其实我就想点首歌叫《红日》俾佢哋听。 系、 今日我先生生日，我都系想点翻呢首歌俾你听。 哇，都好浪漫喎、 等大家唔同于我哋啦，见到个太阳都好开心心。 系啊，有太阳好开心噶。 系啊， 睇到佢 快乐， 系啊，充满希望啊，同埋 大家都身体健康。 咁有咩庆祝啊？ 庆祝同佢食下饭啊！ 你请啊， 行下街咁咯，都系咁，系啊，因为唔去得远顶，我而家暂时都系。 哦，明白明白。 家常饭已经好好。 其实大家开心咧，食咩唔重要，可总之一家人齐齐整整嘅好。 系啊， 又过两日有父亲节，又可以一齐 庆祝。系 喎，连续好多年都系一系就做两日都夹埋一日，即系撞正父亲节，一系就。同一个礼拜咁咯， 系咁咪加 一次，好特别嘅，又可以有父亲节，又有 生日， 但系撞埋一齐咪唔抵咯，食小餐 呢啲系你要先会谂嘅啫， 你先会谂， 咪系啊！ 阿 Tony 哥今日而家系做紧咩啊？佢有冇听噶？ 佢有听嘅，听，因为佢公司几好，有呢个生日假。 哦， 开心啊！ 正啦吓， 即系攞咗假咁咯。 好，咁啊玩得开心啲啦吓，继续吓，再多个更多嘅结婚周年吓，好嘛？ 好啊， 好，多谢晒 你，你 哋 亦都快啲好翻啦。 好，再多谢你，多谢 Rebecca， 拜拜， 拜拜。 李克勤嘅呢首《红日》啊，虽然今日天气就唔好啦，我哋呢个红日一齐晒晒啊，等啲太阳光将嗰啲煤气怨气赶走晒佢，我哋一齐开心心唱呢只《红日》李克勤。 同日啦，我呢啲时间咧听埋今日嘅最后一个电话啦，电话里边咧就系有谭太， 谭太你好， 你好嘛 ，谭太，谭太啊，你嘅收音机要删咗佢先。系啊，因为如果唔系咧， 有回音啊， 有回音系， 有回音， 系 啊，系啊， 删咗个收音机先，知唔知啊 ？OK 未？ 未得， 诶， 我仲听到，系啦，如果唔系继续，吓， 你系咪用紧？你系免提啊？ 系啊，系啊，系啊， 可能要唔好用免提啊，因为会有回音啊，系啊， 哦， 系啊 ，OK， 系啊，大家都听得好辛苦啊， 听唔到噶会。喂喂喂 喂， 系、哎哎、好好多啦！ 谭太有咩点唱啊？今日 有咩点唱？点唱俾我老公？ 嗯，点解？老公叫咩名啊？ 阿夫， 阿夫系啦。咁啊，有咩原因点俾阿夫听啊？ 哎呀，佢有病啦！ 哦，嗯，佢而家系咪？我听讲系咪医院啊？入咗。 是啊，喺 医院啊，咁希望佢快啲康复，系咪啊？ 照顾佢啦， 系啊， 佢打下气啊， 希望佢会住老人院。 嗯 ，OK， 因为好难申请噶老人院， 系嘛， 嗯，煲啲靓汤， 因为我真系照顾唔到佢咯。 哦，知道，系嘅， 因为我都系有病嘅。 嗯，乐观啲，开心啲，有冇听开节目？我哋嘅节目噶，每日笑， 好好笑啊！佢有时咧好嬲。 好嬲啊！ 嬲到唔想出声咁啊！ 哦，因为 一阵间就冇嘢噶啦。 系啦，人生系咁咯，嬲一阵笑一阵啦，吓系咪啊？唔好唔开心。咁希望阿谭生阿夫快啲好翻。咁你又唔好即系 唔开心， 唔开心，好唔好啊？ 好啊，顺便支埋俾阿哥啦。 好啦，阿哥系嘛？阿哥叫咩名啊？ 超仔啊！ 超仔， 阿哥叫超仔， 系点埋俾超仔听啦？ 我点埋俾阿锐女听， 锐女超仔一齐听，好唔好？多谢晒， 早啲好翻， 加油， 拜拜。 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带嚟嘅系强啊， 打打气啊， 系啦，帮上人打打气， 所有病嘅人快啲好翻。 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败倒再振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 好啦，郭富城呢首强咧送俾所有朋友听，无论系父亲啦、母亲啦、或者仔啦、女啦、叔啦、uncle 啦、姐啦吓，希望每一位朋友都系愉快啲。 喂，你未 数 阿婶喎， 阿婶啦， 阿姑， 愉快度过父亲节同埋呢个周末。记住天气不稳定，会有骤雨吓，咁啊，希望大家开心心。我哋星期一十点再见，风叔太快 收到， 好嘛？ 好， 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 明日要钱多，贪使乜到我，借钱最折堕，趴低睇契哥，有乜嘢会令你心花怒放？谂得多得自寻癫癫丧丧，有咗佢，就算打跛伤我都冇伤干，冇得挡，冇得挡。边个系？边个系？边个系天才？呢个系白痴，发梦定蠢材，冇咁迷人会知。天才与白痴，天才与白痴，天才与白痴。为两张乜都肯制一前世，撞正输晒心气制无谓。求望发达一里求稳定，鬼马相胜眼见奇，米贵。冇乜问题啊，谂计谂计，咪懵懵闭啊，多掂多掂，就要发威，啲钱就会继续加继续加继续嚟。尖沙咀苏氏屋企多靓衫，斩秋绿米衬蓝，套套野火抢眼，佢之中出豪包顶顶，屋企住响茶果岭。我口硬硬啊，当我花靓靓，实在也拉唔拢天心正。嗱嗱声即刻走去搵嘢做，人必须知道自己嘅用途，快去奋斗，你实会翻得高。你要坐巴士靠自己个脑。